有病吧文的什么呀 你自己看清楚点 龙还知道文龙二龙戏珠啊不是二龙游龙戏凤这什么还九个一二三九龙一凤九龙一九龙一凤这是九龙一凤问您呐老胖子说话呀这是九龙一凤啊 但是我 九龙一凤不大流氓吗这不是傻子呀我听说过这个这 你说那人他就是我这傻儿子 什么傻儿子呀 我儿子 九龙一凤我们这小流氓都他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瘦猴子那原来我们大哥我后来有一阵没听消息怎么该傻子了怎么你给弄傻的 我给弄傻的 谁弄傻的呀我劈了他去 你认识他呀 废话那我们大哥我能不认识他叫我瘦猴子呢吗 以前是临安城最大的地痞流氓 什么叫地痞流氓我们大哥少废话 干了不少坏事 什么干坏事就我们大 很多人恨他所以呢就有人向他投了毒这不吗毒傻了他呀是我儿子 真是您儿子 报应哦报应啊、哎、 我您看早上起来我看您那出手可够利落的感觉您是我们大哥的哎呦那我们应该管您叫蒙爹我们都把兄弟我们管您叫蒙爹不是爹您怎么回事啊您我看您打手那么利索您肯定打架特厉害您都甘心剃小剃头受我们欺负您干嘛呀您爹您别这样那大哥我们当年可尊敬他了您有什么话您说我说实在的门口还好多那个我们兄弟呢我不让他们进来有什么话您跟我说行吗 你呀既然认识这九龙一凤你就明白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因果循环的道理你明白吗你看你最后也变成他这样的好吗 我原来看我们这大哥挺威风的没想到能这样看来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哈 对你要把那些外边那些小流氓们都叫进来吧 兄弟们 哎大哥 进来 大哥来了大哥 打谁呀大哥 小子 打着老东西我厉害呀知道咱大哥九龙一凤吗 等知道那 大哥那谁不知道 大哥这么多年找不着了 这是咱们大哥他爸爸 这是大哥他爸 爸问孩 爸喂 大爷 哎爹你怎么聪明叫大爷我都不叫爸爸 蒙爹咱们都叫蒙爹好吗 蒙爹参见了蒙爹 您跟我们说说这您打算我们要想小好这么多年游手好闲不会干正事儿啊你干什么事儿行啊您说 咱干点什么呀就咱们干点正事儿咱们管拐带妇女的了 这是正事儿吧这真行 要不你们就学点手艺吧 学什么手艺 看你们一个个现在这样的品行啊 嗯 我教你们别的 嗯 你们也得出去惹祸去 教什么 得了跟我一块学理发吧 我们也学理发 行吗 太行了我告诉你嘿老蒙爹这玩意儿的我打小我爸爸就跟我说理发馆的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的满头起大包 别胡说八道了我告诉你打今天开始啊我李树林我就算是洗心革面了哎我这真应了那句话了 说什么呀 我这叫从头做人 回去吧从那以后李树林便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剃头师傅了。对于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几年后李树林才对村民们如实相告。大家伙也都说这老剃头匠啊是做了一件善事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正所谓浪子终于不糊涂触目惊心有感悟当年老大遭横祸小虾幡然走正途。 哇

你。寻找